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。 To the Metropolitan. 破着了魔，解开我的迷惑，收起你的冷漠，你怎忍心这样做？请你告诉我，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漫漫长夜受寂寞，伤痛已经在我心也早已伤透，我已不想再为谁去等候。 谁在怀念？